第123集，你来我家除了照顾我，有没有想别的？任意那泛红的面颊，湿漉漉的瞳眸和迟钝的表情，跟从前潇洒硬朗的形象判若两人。龚应贤从未见过这样的任意，哪怕是上次住院的时候也不曾见过，看上去是那么虚弱可怜。他暗暗做了个吞咽的动作，看着任意的目光几乎不舍得挪开，心里也软成了一滩春水。他轻咳一声，打开体温计的盖帽。 啊，张嘴。 啊。 龚应贤把体温计塞进了他嘴里。 两分钟拿出来，我去厨房热一下粥。 任意含住了体温计，龚应贤忍不住伸出手，轻轻捏了捏任意的下巴。 听明白了吗？ 嗯。 任意点点头。龚应贤这才起身离开。盛博准备的病号餐都放在保温箱里，此时温度刚刚好，并不需要加热。他拿出两个白瓷碗盛满，又在碟子里放上几样清淡的小菜，然后一一摆在托盘上，端进了任意的房间。 38.3度， 降温了，早上量有39度，医生说如果晚上没退烧再来给你打针。 任意看了看餐盘。 你也没吃饭？ 没有，太困了，睡了一会儿。 龚应贤把餐盘摆在床上，拿起一碗递给任意。 来，吃点饭，好吃哟。 任意接了过来，他早已经饥肠辘辘。当那煮得糊烂的粥滑入咽喉，任意顿觉嗓子的干痛被缓解了些许。他边吃边费力地调动起自己一团浆糊的思维。 咱们几点回来的？那边谁在上候？ 6-7点。那边很多人，你不用担心。 哦，杨波和严队长都在，那应该没问题。 龚应贤没说话，任意提到的这两个名字都让他不爽。 那两具尸体呢？送去法医那儿了？ 对，正在查身份。刚才严姐跟我说是两个女性，一个成年一个儿童，可能是母女。母女失踪的话是很好查的。 任意现在没有力气生气，只是一想到受害者还有孩子就感到很悲伤。而生病更加重了这种悲伤的情绪，让他胸口堵得慌。 这对母女应该很快就会为我们找到凶手，凶手多半对他们有很深的情感，无论是爱还是恨。 你怎么知道？ 现在还不确定他们是生前被烧死的，还是死后被焚然后又被扔进地基井这种永无天日的地方。大部分纵火犯并不热衷于杀人，死人只是纵火的附属伤害，但这对母女的遭遇显示出凶手对他们强烈的恶意，无论是焚烧还是深埋，在宗教上都有惩罚邪恶的意味。这不是随机杀人，凶手跟他们认识。 任意努力消化了这段话，只觉胆战心惊，他手一抖，碗差点掉在床上。龚应贤眼疾手快地接住了，连着任意的手一起包了起来，两人同时僵住了。从那连接的双手传递出了令人心颤的热度，这热度又悄悄在向着他们身体蔓延。 碗都拿不稳了吗？ 龚应贤接过他手里的碗。 我喂你吧。 任意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这一下更是震惊的无法思考了。他下意识地说， 不用吧。 少废话。 龚应贤舀起一勺粥，有些别扭地递到了任意的唇边。 吃。 任意怔怔地望着龚应贤，僵硬地张开嘴吃了一口。 龚应贤眼看着仁义一直盯着自己，吃完后还舔了舔唇角，好像所有的神情和动作都是为了他而存在。他只觉脸颊也开始发烫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仁义传染了。好不容易吃完一碗粥，两人都流了一身的汗。龚应贤把碗筷收拾了，重新回到房间时，手里多了一本书。 你想睡觉还是想醒着？睡不着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念书。 你不用回分局？ 我休假。 是为了照顾我吗？ 是我这段时间睡眠不好，严姐盯着让我放假休息，顺便照顾你。 仁义会心一笑，不管因为什么他都很高兴。他沉默了几秒。 哎，你手里是什么书啊？ 奎因的侦探小说 X 的悲剧。 好吧。 龚应贤翻开书，开始轻声朗读。 哈姆雷特山庄，9月8日，星期二，上午10:30。下方那片在淡蓝晨雾中闪着荧光的，是哈德逊河。一只小白帆轻快地从河面掠过。 他刚念了一行，就听仁义说： 应贤，你能不能离近点？我有点耳鸣。 好。 龚应贤看着仁义站起身，坐在了床上，与仁义靠着同一块靠枕。仁义露出一抹满足的微笑。仁义一直很喜欢龚应贤的声音，那声音兼具两种互相矛盾的特质，又清冷又华丽，即便不看人，只听声音也能品出十足的贵气。如今这把声音就在仁义耳边，徐徐低吟，洋洋盈耳。龚应贤读了什么不重要，他根本没仔细听，他只让这声音肆意流入骨膜，便觉身体轻飘飘的，又带着丝丝酥麻。可惜龚应贤读了没多久，他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，破坏了仁义难得的享受。仁义不免有些失望，龚应贤把书留给他。 我一会儿回来。 电话是蔡强打来的，两人沟通案子，这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。等龚应贤回来，发现仁义又睡着了。发烧的人本就很嗜睡，何况他昨夜一直处于高度体能消耗的状态。龚应贤给仁义盖好被子，耐心端详了一会儿，然后低下头，在那光洁宽阔的额上印下一个浅吻。他很想继续抱着仁义一起睡，但又怕仁义醒来会发现，只好回了自己房间，洗了个澡，又补了一觉。再次醒来，太阳已经落山了。龚应贤舒展了一下身体，感觉这段时间的疲乏都被充足的睡眠消解掉了。他下了床，想去查看一下仁义，但一离开卧房，就听到客厅传来一些响动。拐到客厅一看，竟发现仁义站在椅子上，拿着工具捣鼓窗户。 仁义，你干嘛呢？ 哦，你醒了。这个窗户有点漏风，我修一下。 你给我下来，你还在发烧。 没事，我刚才量了体温，不是很烧了。我还吃了好多东西，疼久了难受，想动一 下。喂喂！ 龚应贤大步走了过去，不由分说的一把擒住仁义的腰，将他从椅子上抱了下来。仁义原本感觉体能恢复不少，但一落地脚跟还是有些虚浮，身子微微晃了晃。他抬头看着近在咫尺的龚应贤，两个人都沉默了，且不约而同地想起不久前他们也曾这样亲近过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火辣辣的吻。这气氛令仁义别扭，他想退开，却被龚应贤用双手固住了腰。 你忘了，你就是吹风才发烧的。 仁义望着龚应贤的眼睛。 啊，我感觉差不多好了。 是吗？ 龚应贤也凝视着仁义。 那你又吹风 又摇摇晃晃地站在椅子上，是不想好。 两人的呼吸不觉变得有些沉重，仁义说不上自己是什么心理，醒来之后想着龚应贤就在自己家里，让他感到无比的欣慰与安心。也许潜意识里他真的不想好，好了龚应贤还会这样对他悉心照料吗？至少会立刻回去加班吧。他知道龚应贤是为了照顾他才留下的，但多半是出于内疚。他也不想去深究个所以然来，他现在生病了，所以若是不够清醒，不够理智，不够稳重，都有了借口。他只是有点怀念龚应贤不会对他横眉冷对的日子，于是他脱口而出， 如果我说是呢？ 龚应贤一怔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接续。 我的衣服谁给我换的？ 我。 你有什么感觉吗？男人的身体。 龚应贤的喉结上下滑了滑，眼神不自觉地闪烁。 上次你对接吻是有感觉的，你来我家除了照顾我，有没有想别的？一定想了吧，你这个青春懵懂的小处男。 我， 你还想试吗？ 想。 仁义用手指描绘着龚应贤完美的下颌线，最后顺着下巴落到了唇上，轻轻按压着那绵软的唇瓣，龚应贤的身体僵硬不已。仁义心里有些挣扎，他并不想成为一个为了私欲掰弯直男的人，他也并不想让龚应贤为此受伤，可在这一刻，欲望轻而易举地就战胜了道德，眼前是他渴望了太久的人，他控制不了自己，他吻上了龚应贤的唇，龚应贤呼吸一滞，仁义只是轻轻摩挲着那两片唇瓣，既不进攻，也不掠夺，这才是他想象中的与龚应贤的初吻，温柔的五月春风抚过花蕊。龚应贤只觉心都醉了，仁义一下一下戳着龚应贤的唇。 龚应贤，我现在要和你做爱，你明白吗？ 龚应贤低低地嗯了一声，仅是听着这一句话已经令他血液沸腾。仁义再次擒住他的唇，这一次不再是逗弄前吻，而是尽情地捻揉吸吮，同时推着龚应贤的胸膛亦步亦趋地往卧室走去。两人就近进入了龚应贤睡的客卧，在那交杂着暧昧喘息的热吻中，仁义将龚应贤推倒在了床上。